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在这个时间里，请听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故事影片《城南旧事》的录音剪辑。 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！而今，或许已物易人非了，可是随着岁月的荡涤，在我一个远方游子的心头却日渐清晰起来。 为什么挂个铃铛？ 赶狼呗。 不，骆驼走远道闷得慌，挂个铃铛又好听又热闹 啊。兴许你的想法更美。 见到什么都感到新奇，见到什么都要打破砂锅问出个究竟，而后又依照自己的想象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，方才心满意足。孩提时的我，不也和所有人的童年一样吗？但是，生活常常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美。它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那美丽的图画撕得粉碎。妞，一个跟我那时候一般大的小姑娘，就是那飘落中的碎片。可怜的妞，她是我的第一个朋友。每个人的童年又是那样的不同。 怎么着，妞，唱段粉河湾吧。啊， 对，来一段 唱啊。哎， 快唱啊， 唱完了才让你走。 哼，凭什么？ 嘿，好厉害啊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，而那几个本来也很贫苦的电伙计，却以凌辱比他们更寒酸瘦小的妞为乐趣。我除了气愤，除了抢过酱碗解了妞的围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孩子不懂得认识生活，更理解不了生活的压抑和沉闷。 妞，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？ 嗯， 第几个门？ 一二三四，第四个门。 去玩吗？ 你们胡同里有方子，妈不叫我去。 怕什么？他也不吃人。不爹，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。 赶明儿见。 妞害怕的那个疯子 当时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惠安馆。每天他都要站在大门口，那么直呆呆地望着过往的行人。妈妈总是叮嘱我不要靠近疯子。孩子虽然单纯，但总还能凭着人的面貌去判断亲疏。说也怪了，那疯子每次见到我总是那么亲热和蔼，使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把这个女人和世俗中所谓的疯子联系起来。 小柜子，我的小柜子。 不，我叫英子，林英子。 啊，不是，她不是我的小柜子。 小柜子，她是谁？ 你来。 我被拉进了屋，屋里哪有什么人？墙上倒是贴着一幅画着胖小子的年画，除此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小柜子。 瞧我们小柜子多胖啊。那阵儿才八个月，抱着大金鱼儿满屋了转。就那么淘，衣服不穿的就往外跑，急着呀找他爸去。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，我说等我多做几件衣裳穿上再去呀。今年的衬罐倒是先做好了，背心儿就差缝扣子了，这件棉袄等上了领子马上就得。瞧我怎么说来着，正合适。可急的是什么呀？ 疯子找到孩子对话大概是最合适不过的了，因为他们彼此的交谈都不太需要弄清楚对方究竟说的是什么，他们都常常沉湎于幻想，因而互相交谈却又能互不干扰。其实关于疯子的事我也偶尔听大人们说起过，只不过是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注意过。 听说咱们这还伤了个孩子。 可不是嘛，那学生被抓走的时候，秀珍他爹妈还不知道他姑娘已经有了，等到显了形啊才赶回到海淀乡下去生的。 那孩子呢？嗨，打一落地儿啊就裹吧裹吧，赶天没亮就送到齐化门尘根底下。哎，反正不是让人给捡了去，就是叫野狗给吃了呗。 哦，姑娘打这儿就疯了。 可不，打这儿就疯了。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这么一个闺女。哎， 嘿，又听事儿。你， 我知道你们说谁。 说谁？ 小柜子他妈。 小柜子他妈？哎呦，感情你也疯了。哪来的小柜子他妈呀？ 哼，反正我知道。 大人们总爱以不屑一顾的神色对待孩子，我却在秀珍那里找到了平等相伴。我跟疯子秀珍真成了好朋友。有谁会一天不见到这个疯人就感到寂寞呢？我就是。 我喜欢你。 我也喜欢你。你就跟我们小柜子一样。对了，你要是见了我的小柜子赶紧叫他回家，我不打他也不骂他。 嗯，那么他爸爸呢？小柜子的爸爸。 轻点，走了有个数月了。 这是小柜子他爸爸大衣吧？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柜子他爹的？他排行第三，叫他三叔好了。来，爸 帮我抬出去，该晒晒了，行吗？ 嗯， 不沉。 我在惠安馆帮秀珍做点事儿，跟她聊天，回想起这些往事，虽然使我怆然，当时我却是感到极大的乐趣。记得那时爸爸也去惠安馆，不过他找的是住在那里的一些学生，我不喜欢听他们说的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事。我只知道妈妈总为爸爸担心。 这些日子风声不好，你还老到惠安馆去管那些学生的事儿。 怕什么呀？ 你这人真是闲事管的也太多了。没听说这几天又在到处抓人，抓的都是些学生。 都是些了不起的新青年呐。 哎，听说惠安馆那个疯子的男人。 爸爸妈妈以为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，他们把声音压低了。可是他们哪知道，秀珍的事我已经知道的不少了，不跟我说，我还不会找去吗？ 秀珍， 是小英子呀。小英子，你怎么好些日子不来了？怪想的。来，我给你点指甲玩。 这就是指甲草。 这是薄荷叶，瞧，这些才是指甲草呢。思康他就喜欢我染红指甲。 思康是谁？ 就是你三叔啊，他这会儿睡着了。那年就这时候他来的，一卷铺盖，一口皮箱，他穿一件灰大褂，大肩上别着一支笔。我正在屋里擦窗户玻璃，擦着擦着就听我爹说，正院的屋子都住满了，您就在这跨院里将就住吧。说着就进来人了。我爹问他在哪家学堂，他说在北大。我爹说这道不近呢，沙滩去了，可是个好学堂啊。他笑了，那笑真甜。我就站在窗户那儿看着他过来了，正巧走到窗户跟前，他忽然那么一抬头，缘分呐，你明白吗？缘分。那天夜里都后半夜了，来了好些人，我睡得死死的，突然带走了好几个学生，把你思康叔也带走了。 干嘛带走他？ 谁知道呢？只听我爹说外头风声很紧，北大已经抓走了不少人，等着过堂呢。英子，我跟你说的事儿都记住了没有？想想我跟你说过的。 什么事儿？你跟我说过的可多了。 顶顶重要的啊。 不，我想起来了，看到小桂子就领他回来，你不打他也不骂他。 可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小桂子？ 你不是说过他脖子后头有块芝麻盖大的亲戚吗？ 亲戚？对了对了对了，是阎王老爷一生气呀、啊、用指头给戳到世上来的。你见了我们小桂子就叫他赶紧回来啊。 嗯。 思康这一去有个数月了，有六年多了。还有一个月就回来了。 还有一个月，小桂子来了。 嗯，英子，看什么呢？ 小桂子在哪儿？你刚才说的， 在这儿，还没生呢。 英子，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，你说我是不是疯子？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，还乱打人，我怎么会是疯子呢？你说我疯不疯？ 不， 英子， 记不清是谁的泪水感染了谁。那次我和秀珍都哭了。那些天，我时常回想着秀珍说的那些事，时常有一幅图画在我脑子里越来越大，我仿佛都看见了似的，但却抓不住，摸不着。除了秀珍，我还常去找妞玩，可妞总是没空，只有等她腾出功夫来找我。她每次来都像是出笼的小鸟，那么快活，那么高兴。有一回妞来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那么含着眼泪望着我。我伸手过去搂抱她，才发现她手腕上一道道又青又紫的伤痕。 你爸打你吗？打的，不过打起来不疼，就像给我掸土。看，我爸打的。你爸干嘛打你？都抽烂了，是什么抽的？胆子。我爸还有我妈，他们怎么？不说了，下回再跟你说吧。我知道你爸叫你唱戏。不对，你哪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呀？到底说什么呀？说嘛。那你不许告诉别人，不告诉，也别告诉你妈。我不会，咱们小声说。我不是我妈生的，我爸也不是亲的。妈，我问你件事儿。 什么事儿？ 我是不是您生的？ 什么？怎么想起问这话？ 你就说是不是吗？ 傻丫头，你怎么会不是你妈生的呢？就是，要不是亲生的，我能这么疼你？ 那您怎么生的我？ 哟，这从这儿掉出来的呗。 那时已是三伏季节，被太阳照射的大地就像一口烧干了的蒸锅，让人无法躲避它的酷热。人们盼着赶快日落西山，更期望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雨。啊，一场倾盆大雨终于满足了人们的期待。然而他们的降临也并不是由于人们虔诚的祈祷，事物的自身规律不也是物极必反吗？ 妞，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还出来？来，哎，哎，我从家里跑出来了。 我死也不回去了。我是来跟你说一声，我要找我的亲爹妈去。下这么大雨，你上哪儿找？反正到秦桧门慢慢找。秦桧门在哪儿？我就知道他们是打秦桧门把我捡来的。让我看看你脖子后头，你妈说你脖子后头有块青迹，你让我找找。是你，是你，你叫小桂子。什么小桂子不小桂子，你是在说胡话吧？不，我没糊涂，我不胡说，我知道你亲妈在哪儿，她就在不远。走，我带你去找。上哪儿去找啊？你别瞎说，我怕你。我不瞎说，你妈给你做了好新衣服，她天天都在盼你。走。 小桂子，是我的，是我苦命的小桂子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小桂子。停，火车，快，瞧了一身水，换衣服。咱们连夜赶，我知道8:50有一趟车上天津，咱们俩赶天津的大轮船，咱们娘俩一块找你爹去，快走，快，快！你还没叫我呢，叫我一声妈，叫呀，叫妈呀，妈。快走，快，快！ 妞，妞，秀珍。 我万万没想到秀珍和妞会葬身于火车轮下，要不是我，他俩或许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了人世，不会死得那么惨。失去了两个朋友，然而仅仅是因为我的幼稚和无知才酿成了这场悲剧吗？我生了一场大病，出院以后我们搬家了，但我却忘不了惠安馆，忘不了秀珍和妞。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学校生活是那么清新，那么诱人，可是过去的 尚未淡漠，又一个人闯入了我的生活。 怎么办？ 怪你 呀！ 哎呦！我妈说，不准在我们门口踢球，要踢上别处踢去。这里头没人，咱们挨这儿踢。 听说那房子闹鬼。 白天骂什么？踢！ 呸！ 你进去，你进去，胆小鬼，羞不羞？你敢吗？有什么不敢？ 我的勇敢震倒了那两个小男子汉。那是一处荒芜的院落，除了那几堵断墙，几乎都被那齐腰深的杂草淹没了。我趟着乱草找球，球没找到，却找到一个铜盘，盘子底下还扣着一个精巧的小自鸣钟。 啊， 嗯，小姑娘，你上这儿干嘛来了？ 我来找球。 哦，找球是这个吗？ 嗯， 哼，拿着。哎，等等，小姑娘几岁了？念书了没有？ 七岁，在场店小学念一年级。 场店小学？嘿，我弟弟也在那儿念书。 他几年级？ 今年高小就毕业了。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？ 嗯，哼，你说呢？ 我不知道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 对对对， 不讲卫生。 我们这号人讲不了卫生。哎，把这拿去。 我不要。 嗯，拿去。 我爸爸说别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要。 哼哼，这孩子，你们家知道你上这儿来吗？那好，可千万别跟人说看见我了啊。 嗯， 回去吧，快黑了。 那你呢？ 我马上就走，你先走。嗯， 要让一个孩子守口如瓶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然而我做到了，真的没和爸爸妈妈提起那个空院子里发生的事情，当然更没提起那个奇怪而又温和的人。对孩子来说，很容易由于被信任而自觉地承担义务，接受约束。 太太，听说胡同口张家闹贼了。 哦，白天还是晚上啊？ 不知道，说是偷了个铜茶盘，还有小自鸣钟什么的。 咱们呢也得加点小心，大门上的锁坏了有个把月了。 生活程度这么高，世风日下，加把锁又有什么用啊？ 爸爸，贼干嘛要偷人家的东西？ 他要吃饭，可是又没钱。 他为什么没有钱？ 这个你还小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 爸爸，贼是什么样子的？ 一个鼻子，俩眼睛，和咱们一样呗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别跟我缠了，快做功课吧。 贼是什么样的人，人们或许没有太大的争议，而孩子看待事物就总有他们自己的角度，尽管是幼稚的，却不是人云亦云。 先生太太，这回可大发了， 还是借给张家，昨儿夜里啊又闹贼了，偷了有30多件，八成是天好晒衣裳让贼给瞄上了。今儿个大门一敞开咱才看见了，呵，真是天蓬石榴金鱼缸，院子啊可豁亮了。 现在怎么样了？ 巡警正那儿查呢，围着好些人热闹着呢。 说起来也真叫人难以相信，直到今天我也理解不了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为什么那么敏感，就好像是我做了那种事儿似的，那么心神不安，我的心就那么下意识的和他连在一起了。 哦，是你呀、啊、放学了？ 嗯。 怎么不回家呀？ 我猜你在这 儿。哦，上次忘了，你叫什么名啊？ 英子，林英子。 英子，嗯，名儿好听，可是功课好吗？在学堂考第几呀？ 第12名。 嘿，才12啊，应该考第一，准是贪玩是不是？嗯，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贪玩，书没念好，我弟弟是个好学生，年年考第一，有志气。人说了，长大了还要漂洋过海去念书呢，可就凭我这没出息的哥哥，什么能耐都没有，哪儿供得起呀、啊、笨窝头，我们家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哎，你们家吃窝头吗？你们家不吃窝头，那掺野菜的窝头连见都没见过吧？我走到这一步也是没法子，你明白吗？我妈不知道我干这一路，我弟弟也不知道，拿我当个好哥哥，可不是吗？我供我弟弟念书，一心想让他成个像样的人，我不是好人吗？英子，你说说，我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不是好人，不是坏人。 我不懂，人太多了，我分不清。你分得清海跟天吗？你见过海吗？我们有一棵树，叫我们看海去，可我没见过海。我分不清海跟天，我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。 对，海跟天，好人跟坏人。小妹妹，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分得清的。 我太小了，懂得的事情又太少了，我并不追悔我孩提时的幼稚，就是到现在我又能分清好人和坏人吗？ 些戴着手铐和脚镣的人被押解着在我们街上过。记得人们管那叫出红差。 妈，好好的人干嘛要枪毙？ 怎么问起这个？ 今天我看见出红差的了，都是学生。 真是犯了罪呗。 犯什么罪？ 问老师问个没完，你还睡不睡？ 爸爸的客人还没走吗？ 没有，快睡吧。今儿个又在枪毙学生了，你还老招他们，怪吓人的。 怕什么呀？ 哎呀，别说左邻右舍的眼杂，就是自己家的孩子佣人听见看见的也不好。 你们女人家懂什么呀？ 如果你决心已定的话，还是早一点走好。 爸爸和那些学生到底在做些什么，我依然是不懂。 我家有许多小虫蛹，我家有许多小青豆。 第二天我又去找那个怪人，他却没在。荒草地里只有一个包袱。我失望地转过身子，发现草丛里有个亮闪闪的东西。我拾起来一看，是一尊小铜佛。 喂喂， 没人应声。一种莫名的恐惧使我由不得自己地跑了。我刚跳出断墙，就碰上一个戴草帽、手摇拨浪鼓的人。那人直盯着我手里那个匆忙中忘了放下的小铜佛。 小姑娘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给我看看行吗？ 嗯。 哪儿来的呀？是你们家的吗？ 不是，赖捡来的。 哦，嗯， 我不要了，给你吧。 那谢谢你了，小姑娘。 不谢。 这首使人销魂的歌，那一年我就是唱着它参加的高年级毕业典礼。是校长把系着红绸子的毕业文凭授给毕业生里成绩最好的学生。当那个学生走下主席台，高兴地把文凭交给早已在台下等着的那个人时，我认出来了，那个人正是我在空院子草地上认识的那个奇怪的朋友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他跟我说过他的弟弟总是考第一，就快毕业了。也许我们每次相见都是在那荒芜的草地里，也许他总是那副忧郁的神情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以至于我见到他那天那副乐滋滋的笑容，竟不敢相信是他，是那样的不可思议。 英子，这包袱你没动过吧？我想也不是你呀，可要是你倒好了。 不是我， 我没怨你。这地方我不能久待了，你明白吗？往后别再到这儿来找我了，咱们以后哪儿都能见面，是不是？ 你今天好像特别不高兴，可昨天…… 哦，昨天 昨天，小妹妹，我忘不了你，又聪明又厚道。回去吧，这两天别再来了。 当时他说的话我并不是全懂，但是我却感到仿佛就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。我的预感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了。 贼说是逮住贼了， 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 快点看看嘛！ 没事吧？ 没门，我 得 回账。 错了，嘿，还捆着呢。 听说是那个便衣探到的， 哪个便衣？ 就是那个戴草帽的。 哦，怪不得他在这儿猫了好多天了。 嗯。 又一个朋友离开了我，我永生也不能忘记我的朋友被警察押过来时他那还向我投来的微笑。我长久的不能自制，挣扎在悲哀的漩涡里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，还倍感他的苦涩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还有一个人是我久久不能忘怀。他是我家的佣人宋妈，他是那么善良，那么勤劳，一年360日总是那么毫无抱怨地劳作着。然而他那小心积攒的些许的劳动报酬，总是隔不久就被他那个赶着毛驴来的丈夫要了去。每当这时，我真恨不得把那个贪婪的男人轰走。尽管他有时托人来拿钱，我也是恨恨的。 嘿，又来了。 柱子，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小栓子了吧？ 啊，没，没看见。我是打刘村我舅那儿来的。 你打你舅那儿来啊？那你丫头给刘村金子他妈带着，你可听说孩子结实不？ 没，没听说。准没错，放心吧。二婶儿，要不您回去看看也好，都3-4年没回去了。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该走了。 等等，得，你走吧。 婶儿，您甭送了。 走吧。给你爹妈带个好，啊。 我眼看着宋妈又把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了她的侄子。现在想起来，她那是为了自己的孩子。是啊，世上哪个母亲不惦念着自己的骨肉呢？那年妈妈又生了弟弟，而宋妈思念自己孩子的时间也就更少了。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？ 比你大4岁，12了。 那他该小学毕业了。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啊，他成年家给人看牛呢。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？ 丫头子呀，花钱给人家带着呢。 将来还归不归你？ 嗯，我的姑娘不归我，那你归不归你妈？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带？为什么到我们家当老妈子？为什么你挣的钱要给别人去？ 为什么？为的是，嗨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俺们乡下人命苦，小栓子他爸爸又没出息。哎，金莲哥可得回家看看，打一开春这心里就老不顺心。替我写封信行不？ 给谁？是写顺义县牛栏山冯村妥教冯大明五夫平安家信吗？ 对。 行，信上说什么？ 你就写家里大小可平安，小栓子到野地里放牛要小心，别尽顾着下水去玩了。丫头子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，给人家多道的罚，拿回去的钱前后快200块了。后坡那二分地能赎就赎回来，省得老种人家的地。还有，少喝点酒，我这儿倒是平安，就是惦记着孩子，赶下个月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，我瞅瞅也安心。还有， 小板凳，我要换小板凳。 来， 添吧您的，您就再添点吧啊！ 不换了，走， 换 咱们走，走， 得，换了，换了。哎，谁让我今儿没开张呢？ 我要那个凳啊！哎，姐姐，我要小板凳。 来，英子， 给你一个， 来，给我们一个啊！哎，给我们个小板凳，走，咱们进去玩去。我们的新板凳，哎。小栓子来啦，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呀？ 我也给。 小栓子来啦，可别笑话他呀，英子，他是乡下人，可土着呢。 我不会。 他呀比你大4岁，长得可高了。嗯，该有 这么高。 鸡蛋壳，里头坐个哥哥，哥哥出来买菜，里头坐个奶奶，奶奶出来烧香，里头坐个姑娘，姑娘出来点灯烧着 点灯。 哟，好烫啊，也是出疹子了吧？ 嗯，像，还没发出来呢。 喂，别招风，熬点芦根汤喝，睡一宿，明儿个发出来就好了。来，乖啊，喝了，嗯，不苦呀啊，来， 哥要， 来，哎， 哥要吗？ 啊，哎呦，你苦。来，还是听话啊！不听话，不喝我让宋妈回去了啊！回去吧，宋妈，把小板凳、新衣裳都送给小栓子、小丫头子去。走喽，回家喽。 宋妈， 回家喽，回家找俺们小栓子、小丫头子去喽。走喽，回家喽。 宋妈不走。 那好，宋妈不走了，快喝吧。哎，好，乖，再喝一点啊！不走，我不会走。哎，我还是要俺们弟弟，不要小栓子，不要丫头子，就要俺弟弟。 妈，不走。 我不回家。 不要小栓子。 妈，我看到宋妈掉眼泪了。 为什么？ 哄弟弟呗。我看他一面掉眼泪，一面说不要小栓子了。 他这是惦记自己的孩子了。 他跟我提过想回趟家的。 宋妈回去了，早晨谁帮我梳头？弟弟拉了屎，谁给他擦屁股？ 哎呀！ 槐树槐，槐树槐，槐树底下搭戏台，人家的姑娘都来了，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。说着说着就来了，骑着驴儿打 着打，来了， 光着屁股挽着嘴儿， 就那么天天盼，天天盼，还真的盼来了。但是当宋妈看见来的只有丈夫一个人时，脸色就变了。 好热啊。 孩子呢？ 上他大妈家去了。大小姐，给。 妈，宋妈哭呢。 宋妈她小栓子已经死了，丫头子说是让人带着，其实也早让她男人给了人了，到现在才说出来。怪不得宋妈这阵子总说心里不安。那次她侄子来呀，是话里有话的。 英子，去把宋妈叫来。 嗯。宋妈，我爸叫你。 丫头子给了人了，栓子死了，俩孩子都没了，我还回去干嘛？不回去了，死也不回去了。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了？能找回来吗？ 好狠心啊！那年抱回去，感情还没出哈的门，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了。他说没要人家钱，我就不信。 给了谁了？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啊。 说是给了个赶马车的，赶马车的北京城满世界转，我上哪儿找去？ 宋妈一下子苍老了许多，痛苦的泪水长久长久地躺在她的脸上，两眼总是那么呆呆的。这一年灾难也跟着落在我们家，肺病使得爸爸不得不住进医院，再也不能教我读书写字，不能伏在桌前写稿了。 英子， 爸爸，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 妈妈不肯带我来，说这病小孩要传染。 妈妈说的对，下回不要再来了啊。 可我想爸爸呀。 我也想你呀。 嗯。 什么？ 报告单考得怎么样？ 你自己看嘛。 我真不简单呢，考得不错啊。这学期迟到过吗？ 上面不是写着吗？一次也没有。自从一年级那次下雨，我想逃学不起床，挨了你打以后，我再也没迟到过。 那次打你你还记得？ 打得好疼啊，想忘也忘不了。 你恨爸爸吗？ 不恨。 不恨就好。你已经长大了是不是？ 没多久，爸爸离开了我们。在萧瑟的秋风中，我们把父亲安葬在满山红叶的墓地里。宋妈走了，骑着她男人那头小毛驴儿渐渐地远去消失了，消失了。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老家台湾去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宋妈，忘不了离别时她那紧紧拉着我的手，那深情的嘱咐，那无限的伤感，那化作了默默的离别。而今那首歌依然那么清晰地在我的耳边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问君此去几时来，来时莫徘徊。天之涯，海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。